赏。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喧闹麦克风 ，Welcome back。Music Sherlock Mind，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d，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by 鲜辣麦克风全面迪迦，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麦。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在空中跟各位甜蜜约会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大家周末快乐，我是 DJ 麦，问候大家周日好。今天的2018年5月27号，不知道各位今天这个周日啊过得怎么样。那昨天呢已经在节目当中做过预告了，今天将会有一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而且呢也不是空着手来的，对吧？毕竟呢这个跟我认识那么久了，今天也是带了一份自己的全新的音乐礼物。但是很奇怪的是，因为呢他是一个团魂的领袖，他是一个团体的队长，那他同时呢现在也是一位全新的新人王，这样可以吗？让我们欢迎 MSN 男团的队长而且呢刚刚发了自己新歌的王一浩，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浩。 但是呢一说王一浩，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哈，这个 DJ 麦是不是把人名字搞错了？因为哎麦，对，你可以随便掰那个麦哈，你可以离近一点。然后为什么是之前的王浩，对不对？ 是。 所以之前王浩去哪了？ 之前的王浩已经成为过去。 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态度跟我聊天，是吧？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一上来就要这样吗？ 是，我要带入，我要带入，必须带入。 对，我觉得你现在要完全忘记我们在直播这件事情。 是， 对吗？因为想想看，上次你坐在这个位置坐我对面是几年前的事儿。 我的天哪，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真的。 7年前8年前， 至少7-8年是有了。我觉得好像09年吧，09、10，最晚 10年 吧 的时候，对 对， 就刚出道的时候。 哦，10，对对对，刚那个10年，那不就8年前吗？ 对。 然后我记得好像上过节目之后，然后没过几天我还去看了你们在那个 Mix 的演出， 对， 对不对？ 是。 天哪。 然后我现在坐的位置就是我第一次上你节目时候坐的位置。 你看这个艺术家的感觉，那个话怎么接下来是带来一段评剧还是 我的二胡呢？ 所以呢今天作为我们的 MSC 男团的队长，曾经的王浩现在呢也有了自己的全新的 solo 的作品，其实之前就会有一些作品，那这次呢又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好像呢多了一些熟熟的帅气，熟男的帅气有了，对不对？这次呢要做大家不二人选的一个一号情人。 是， 为什么会要做大家的一号情人？ 说到这儿话又长了，这个跟自己的这个感情生活经历过的这个， 今天我跟你讲，你可以大放开了聊，我们很多时间， 对，就咱们俩聊天嘛，咱们俩这么 熟了， 对吗？ 现在又开始反过神来了，刚刚一上来之后，你知道， 我故意的，我烦死你了， 这样子。 自己之前的一段感情经历嘛， 对， 所以说是有点刻骨铭心。那这个一号情人他不是说是真正的情人的意义 哦， 对，他是一个就是备胎的感觉，是这样 啊？ 对。 就是像你这首歌的 MV 里面讲的那个故事情节那样子，是不是？ 是的。 那是你自己跟导演一起设计的一个故事吗？ 没错， 是的。 哦，怪不得。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听我们今天的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跟王一浩一起来在节目当中聊天互动，在新浪微博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对王一浩的提问，或是呢登录王一浩的微博留言也可以哈，我们都会去看，然后呢收集大家的所有的这个互动内容，同时呢也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来从网络上搜一下这首歌的 MV， 拍的也是非常精彩，而且就是非常非常复古的这种时尚度也有。这样我们一开场说了这么多话，我们不妨先跟大家迅速的分享一下这首新歌，好不好？ 好嘞， 刚刚出炉的。哎，不对，你知道我， 你看， 是这样的， 你还是爱我这首歌。 对，你听我讲，我刚刚是想说，先不要分享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们稍微要聊嘛。我今天节目开场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之前的那首歌。 好，没问题。 就是对你，谁就懂了。 没错，没错。 你知道今天开场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吗？现在是几月份？ 现在是五月份。 马上迎来什么样的季节？这就是我为什么开场我要放这首歌，被你刚刚你知道就拐跑了，怎么回事？ 看看， 对啊，你就控制这个 DJ 的这个节奏。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是王一浩之前的一首作品，非常应景的一首歌。你的毕业季马上就来了， 对，没错。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 Can't Say。 走廊是你唠叨的回响，刚好躺在笔记上是靠近你的家乡，一起回家的脚印恶作剧忽然来潮，参加球队的号召为了不让你跑掉、yeah、下课钟又被谁调整，隔壁爱灯又成新闻，天气紧张超过体温，手里抱着吉他等你站在窗口，想在每一个午后这一杯汗水锁尽头，好想牵起你的手。 I can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在我上学的时候，你总在我的左右，我送给你的玩偶，要在床头，世界褪色掉了相片，想想起我们牵手的模样，的模样。要常常把你记得转身，再用笑话对你倾盆，我的幼稚，你的天真。只能形容一点，没有任何节奏，完美形容这感受。我们在相遇的时候，我已牵起你的手。I can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 can say.时候，你总在我的左右，我送给你的玩偶，要在床头，世界褪色掉了相片，想清晰我们牵手的模样。时候，你总在我的左右，我送给你的玩偶，要在床头，世界褪色掉了相片，想清晰我们牵手的模样。 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场呢，我们呢为大家卖了一个官司，本来要听今天的全新的王一浩的最新出炉的主打歌《一号情人》，但是呢，我们突然间觉得说，哎，时间过得好快，不知不觉2018年的五月到五月底了，马上迎来六月份，六月份毕业的时候来了。 没错， 这首《I Can See》其实就是当年毕业季推出的一首歌 ，MV 也是如此清新。当时我看过的时候，我就给你发微信，我就说，怎么突然间就是你知道，就是好像冻龄了的感觉， 是吧？ 对不对？你这人民艺术家怎么？突然间唱这种校园气息又回到了18岁的样子，这个笑声的意思是就是卡住了是吧， 卡住 想怼我不知道该怎么怼，又在夸你。今天抢到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的微博点歌贴的这位同学呢，就是王一浩的粉丝，叫做 Design Life 世界，他说呢，加油老王，给你加油。诶，你的粉丝叫你老王，诶， 是是是， 所以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隔壁老王是吗？ 小心我住你隔壁啊。 你我跟你讲，你现在这个笑真的是让我突然想到，你说8年前你上我节目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笑 的。8年前怎么笑的？ 调一下那个音频。对，也没有这样了。你说的小心了。对吧，这人不在的时候讲人家坏话。对，然后今天的二楼呢是新岛同学，恭喜桑内星占了我们今天的三楼。我们还看到了这位刚刚的这个 MSA 谷子估计。他呢就想点播这首 I Can See 送给我们坚持初心的歌手号。其实你很多身份，我觉得 是 你又是队长号，对不对？ 对， 歌手号， 对 对吧？然后呢，我觉得是潮人号， 谢谢。 因为之前有在做一些潮流的东西， 对对对对， 后来怎么不做了呢？ 现在重新在内部做整顿，然后 整顿，你已经用了整顿这个词， 是是是，这个店铺它需要去做 升级了， 对对对，可以这么去说， 对， 就是在更新，然后现在在努力的研发新的这个设计嘛。 还在做新设计，我这个 DJ 很 后悔来了，真的。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知道，就是全新的歌曲也不错，然后，哎，但是粉丝会觉得说你做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跨界的合作，他们会很喜欢吗？还是说只是特别专注，希望你可以把一件事情一直在做？ 当然做事情要坚持，那是必然的。那就是我的粉丝朋友们，他们就是一直在等我，就包括我出歌，包括我发歌，他们一直在等我，他们有的这个耐心， 是， 这是非常让我感动。 但我觉得他们就有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气愤，对你会有一种气愤情绪在里面， 是， 会觉得怎么这么慢还不出，对不对？ 女朋友嘛，都这样。 所以你就对他们的称呼就是女朋友？ 是啊。 然后有一位叫王一浩数据组，听起来很严肃，不太像女朋友的人，他应该是个团体了。对，然后他说那个直播已经开始了，今天呢是我们的一号情人做客电台，希望呢众多同学可以来表白。还有如冰淇淋一样的涟漪，他说想对浩哥说，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注意身体，大麦永远爱你们。 好， 你平时跟粉丝的互动多吗？ 很多。 都用什么样的方式互动？ 会有做直播上线上，然后还有我会就是在 QQ 群里面跟他们聊天。 你现在还在用 QQ 群 啊？对啊。 我身为刚刚对你的那种，你知道，是你艺术家这种东西。 没有，因为很多就是学生麦麦， 学生 他们都会在 学生麦麦。 对啊，学生麦。 这突然间占了我的便宜的感觉。是不是？然后你说站了很多年了，对，从出道至今都一直这样。 是， 对，你们的粉丝为什么叫麦麦？就不能叫一些小麦、大麦什么的，一定要叫麦麦吗？ 麦田嘛， 哦， 金灿灿的麦田。 对，然后你们又是 M S， 而且大麦呀、啊，专辑大麦，唱片大麦啊。 对， 这是有这个。 你知道，所有很多艺人，包括呢，前两天我不去主持那个《偶像练习生的》的9% 的演唱会嘛，他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对，有首饰，然后那么喜欢让我去做他们的一些演唱会主持、发布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会大麦。 是啊。 是不是？ 是啊， 所以很多我觉得有一些时尚的活动啊，或者一些你知道潮流盛典呢、啊，应该经常请王一浩，然后请 MSA， 也 会大 卖啊， 去打包嘛，对吧？你像什么改电视直销节目、购物节目，就今天新歌倒也没怎么太推广，但是就是你知道一些活动推出去了。 是的。 好了，今天呢，麦麦的周末现场周日版本鲜辣麦克风正在跟大家互动中。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我们的队长，非常帅气的王一浩。那这次呢，也是带了自己的新歌，好像据说不只是最近的一首歌哦。好像接下来还会有一些系列的一些动作，对不对？你是要么就不出手，一出手就是你知道？ 可以这么说吧， 一连串。 我要努力做嘛，因为女朋友都生气嘛。 女朋友天天给你生气的方式怎样？ 啊、 天天去你微博下面留言， 对啊， 催歌，对不对？ 啊、 日常催歌博主， 对啊。 啊、哦，用什么样的五花八门的方式催？ 他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催生。 对 对，像每首歌嘛，就像孩子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一样。 对 对，就是他们老是催生嘛。 我今天真的是要点很多你的女朋友的，这又叫莹的朋友，莹莹啊，她说呢，我的一号小宝贝要加油。她说想问一下一号小宝贝的身体怎么样了，烧退了没？ 嗯，好多了。 你怎么感冒？ 对，昨天因为有现场嘛，然后打歌，但是 哦，对，昨天你在那个 CCTV 音乐频道有现场，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昨天是有发烧，然后就是在出家门，然后去彩排的路上还会吐。对， 昨天有啊？ 对对对， 真的假的？ 对对对，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 所以今天怎么一来我们节目，整个人就生龙活虎了起来？ 那是啊，见到老朋友了吗？ 就是 你是不是想让我这么说？ 尬住，你知道吗？现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麦 home 点歌贴，来今天做客节目的王一浩一起互动一下。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3、5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跟大家在空中约会。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帅气有才华，而且呢，永远在这个潮流方面哈、有自己呢不一样见解的我们的超帅队长王一浩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浩。 这个现在这个拐音的意思是，就是重回了18岁的感觉是吧？ 基本上吧。 但是你知道，可能在很多的粉丝的心里，包括、对于我来说，认识你很久了，我觉得，想到了第一次见你的时候的感觉，就是你是那种，因为你是队长嘛、就是因为你整个的外形也是很正气的那种人，对不对？ 是， 他不是那种像比如说小心啦那种什么，就是你知道爱臭美啊什么的。就他第一次的时候，那个你知道小眼线呐、什么的，你是那种就是很随意的，就是戴个帽子什么就潮流，然后随便穿个小外套就帅气的那种。 你看你这把我夸的哟， 就不太像，我就像小心呐、然后一晚上都是这样， 小心会打喷嚏， 真的狂打喷嚏。对，哎，小心上次发那个专辑的时候也有来节目做客，对不对？也聊了很多你们在一起，兄弟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团体，然后这种无论是偶像团体、唱跳团体，不管是怎样的标签，这样的一个内地的一个男子团体组合，算是我觉得有点不说鼻祖，差不多了 啊，鼻祖不敢， 鼻祖不敢了。 更早的这个做团队的 哦，但是就是我觉得好像算是相对来讲，现在这个市场里面来讲。蛮早了吧、 可能我们还在就是作为就是唱跳组合，我们还在做。 你们是10年出道？ 10年出道，对。 对啊，刚我们在导播间聊的时候，你讲出道的那个日子把我吓一跳。 是， 出的其实你是在有你们有训练4年才出道。 对，训练了4年时间。 但你知道现在很多练习生，很多一些新人可能就训练4个月就出道了。 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一定要在就是你出道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再去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来得快，去得也快。 没错， 对。但你们4年都在做什么？4年真的很可怕，想想看。 4年每天 一直是训练的状态， 没错，封闭式的。 天哪！所以你现在可以立刻大劈叉，是不是？表演就听起来，你知道4年练了4年功，好像是就是你知道已经出神入化的感觉。你可以单人杂技是吗？现在 单人杂技，眼皮子人体向上，是不是？ 眼皮举重。所以4年，想想看，现在可能谈笑风生了，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很艰苦， 刻骨铭心的，就一辈子都忘不掉。 对， 就我们几个人，相当于是培训了4年，就是我们几个人一起。经过了4年的大学生活，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 但只不过是很辛苦每一天。 只不过你们学校里面就你们几个人。 是， 对。 开始很多人呢、开始、 也是淘汰制的。 对，没错，因为刚开始我们公司在这个全国各大就是艺术类院校。 对。 挑了大概有3万人吧。 对。 然后公司内部筛选到了这个最后20几个人。 天哪！ 大家在一起培训。然后不间断的这个不固定的时间，随时给你来一个这个测评啊。 对， 我现在听到测评的这两个字我都头疼。 真的？ 对， 就是像很多比如说职业有一些职业病会做那种噩梦和担心。 没错， 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做的噩梦就是突然间空播啦， 没错， 就来不及啦，什么电台里面声音没有啦之类的。那你现在可能听到这个词还想到那个时候出道的时候的紧张。 对不对？ 没错，特别紧张。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学会释怀，因为你现在已经找到自己的喜好，生活的一些喜好，工作的一些喜好，对不对？ 没错。 生活和工作对于你来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现在慢慢的会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状态带入到工作中。 对 对， 做自己。 对，没错，因为我生活中是这个样子，就包括我现在跟你聊天。 你说我这就是很尬的人，对不对？ 就是你太懂 了。就我觉得很多就是MIC 男团也好，包括王一浩的粉丝也好，今天应该都很心疼这位 DJ 麦，跟他们一样心相应的，对吧？我叫麦麦，他们也叫麦麦，对不对？就心疼我一晚上， 心心相尬。 我们的对我们的浩哥这么尬的浩，然后今天晚上要硬聊，不容易，对不对？ 就我这个人吧，其实怎么说呢？ 就我这人不是喜欢酗酒的人，但是偶尔还是会就是喜欢，就是说是有一点点小酒精的这个作用下， 对，小酌一杯， 哎，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走心的人，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善于言表去说一些很华丽的辞藻，但是你内心的那种就是走心的那种感觉特别浓， 嗯， 很有人情味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很多粉丝喜欢你，他是有他们的这个自己的眼光，就除了你帅气啊，然后有自己才华之外，然后一说到潮流，其实你内心包括你做潮牌，然后自己喜欢的音乐 Hip Hop R&B 都是你特别强项的部分，之前也有一首自己的歌曲，对不对？ 嗯，Don't Touch My Jordan。 对啊，这首歌是哪一年的？ 这首歌是15年的吧， 这蛮早的感觉。 对对对，挺早的。 对，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说做一首这样的歌？ 因为本身， 所以你也是鞋控了。 对，没错，我喜欢乔丹嘛，然后就是爱乔丹的人都知道，如果是自己非常干净的这个穿了一双乔丹， 对， 踩到一脚的话 就会气炸， 真的。 对，现在很多人就为了排队还就是特别痴迷。 是， 我们来听听王一浩之前的作品。 嗯， 喜欢打我了第一时间 Oh I gotta show， 所有人全都是这样欢呼都是 stereo， 这个 beat 不用你说还有 fear 还有 fear， 因为 me and keep quiet 怎么走的那么 chill on。 You wanna be a soldier， 我才是观众的 prefer， I got a tattoo on my shoulder， Move like scissor， Work like scissor， 电卡开始不理我全部在乎，我要的只是在你 iPad 里面带路，聚光灯照亮我身上的 tattoo， What I gotta do is what I gotta do只好懈怠 fly with my Jordan high Oh my， 我手上我的 golden mic， 每双新的 sneaker 都给我全新的状态，穿好了 Jordan 5给你装了 my Oh my my my my Spike like a joke， 让你醉生梦死欲罢不能慢慢回来走 Oh what， 你怎么会回来走，一定是你刚离开地球不适应我的 flow。 All around the world all around the world I go with a big booty girl high shining for real， guess you never ever know how we party how we roll， 那么早的音乐会选一首 Jordan for show。 I'm way better song I'm way better song cause I go， 好像病毒记录你的心脏，你会 drop it up， I got two chances I but I look like Tupac， 那么早的音乐会选一首 Jordan for rock。 Bring it up bring it up kick some ass， Bring it up bring it up boost to less， Bring it up bring it upKick some ass, bring it up, bring it up, oh, bring it up, bring it up, kick some ass, bring it up, bring it up, boost to ass, bring it up, bring it up, kick some ass, bring it up, bring it up, oh, oh. 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要是一稳重，但想想看也没到那个程度，你知道稳定。所以王一浩，我们的关系稳定了，对，八年了，我跟王一浩认识了八年， 是， 但是我们没有说经常的会在一起欢聚小酌， 没错，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喝酒的路是跟我不太一样，就是我会觉得说，喝完了没有，可不可以快一点，然后他就是那种娓娓道来，慢悠悠， 是， 对，所以你的性格原来就是这种特别沉稳的吗，还是什么？ 没有，就是我每年的性格它都不一样， 每一年性格都不一样，为什么？ 你像前两年的性格就是一起出来认识新朋友的话，他们根本就猜不到我是什么样的性格， 对 对，然后都觉得我是特别活泼的一个人， 对， 那这两年就是慢慢变得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说是比较慢悠悠啊，这种感觉， 慢悠悠了。对，我觉得就是人呢，随着自己的这个男生嘛，我觉得男生跟女生还不一样，男生就是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魅力，然后你现在这个阶段，包括你这次的一号情人的 MV 也呈现出了自己不一样的男性的魅力、嗯、对不对？我觉得作为艺人来讲的话，应该在不同的阶段，比如说之前你们最早出道的时候啊，这种潮流的感觉啊，然后时尚活力啊都有了，那这个时候你突然呈现出了一个穿着一个西装，然后呢站在一个路口徘徊和等待抉择的时候，那一个转身就是散发着男性的魅力， 是吗？ 对吧，不是男孩的魅力，是男性的魅力。 我自己看完之后也这样觉得。 有没有爱上自己？ 有一秒。 所以不是一号情人，是一秒情人。 一秒。 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我们说的是哪一秒？我们说的是下一秒。然后呢，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当中 MIC 耳东他说呢，今天要表白浩哥，在我心中你就是最帅的梦中情人的那种。哇，好，这个留言好适合今天夜间节目来，你知道，跟大家分享。 是啊， 对，梦中情人的那种，就是只有在梦里可以见到。 有可能我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比较踏实的那种吧。 是， 就是 特别想就是跟你在一起，好像要就不只是谈恋爱。我觉得你们组合里面，但是现在有成员是忙碌，比如说拍戏啊、嗯、对吧，专攻在，然后包括像你跟小新、嗯、在音乐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新的作品、 嗯、 那像小新那种呢，小新呐、啊、你看就看小新那种，我觉得就是适合谈恋爱的。 小新是那种一见钟情的， 对，他是适合那种就是一秒来然后立刻炸的那种， 对， 对吧，就是迅速坠入爱河。 是， 你是那种就是慢工出细活儿，听起来好像哪个字都不像。 我是 往自己身上。 我是得。 我在说你的音乐创作。 我知道。 你真的知道吗？ 我这个人是得慢慢相处才能。 对，而且你是在生活当中的，就是慢慢流露出那种沟通啊、交往的那种，嗯、对不对？要相处才可以。 我刚才也说你这个人非常真诚，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跟你聊天。这么多年， 但是我比你快吧？ 对，你的语速真的比我快， 就要等你很久。然后呢，这位叫江暖苏寒的静静的这位 ID 的粉丝啊，今天点他名，他说呢，有些嫉妒今天的麦主播能和浩哥在一起两小时。不好意思，这位粉丝，我跟你们家浩哥在一起八年了。 是的， 说能跟我在一起两小时，感谢。而且你知道吗，然后呢很多同学就已经开始在我们的这个各种群啊各种点歌贴里面呢、嗯、强烈的要求说，能不能不要再卖官司了，这首新鲜出炉的歌曲今天在这一刻真的很想来听一听，因为是你的全新的作品， 是 目前为止最新的作品了，对不对？ 嗯， 所以这首歌一号情人在歌曲里面，这首歌的前奏一出，就好像已经有这样的故事情节在里面， 好带入， 我们来静静的听听看，来自王一号。 你眼里的纯白，还有对我的依赖，那是爱的从前，猜不到未来。新的方向没变，穿越在车身人海，到那天到那里的回忆到伤怀，一直我一个人在等爱，若有丝断了又再回来，你说我是你的依靠，情人永远在。 黑夜有白天，等待那只命运给我爱的号码牌，不管世界改变多快没离开，你明不明白这爱，那是一首熟悉没有人记载我们最初坚固的爱。新的方向没变，穿越在车站人海，到那天到哪里到回忆到伤怀，一直为一个人在等爱，若有似无断了又再回来，你说我是你的一号情人永远在，哦哦，黑夜有白天等待， 深情的王一浩，虽然呢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些嘻嘻哈哈，但是我觉得完全不影响大家听过这首歌的时候对你的这种深情一面的挖掘。这首歌呢也是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高品质的 MV， 也是请到了国内非常有名的闽台制导演来掌镜哈。然后包括这首歌的作词也很厉害， 是娃娃老师， 娃娃老师 对写了非常多的优秀的走心的作品。那这次呢也是配合了一个国民风的这样的一个叙述的概念，好像你的成员好哥们儿约翰， 池约翰 也在里面出演了， 是 他真的除了打游戏之外真的有认真演这个演。 他是真的有认真在演，但是没办法，认识他的人， 对， 就 难免会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丢丢的跳戏， 不是一丢丢， 大丢丢， 是大丢丢，然后一丢丢在戏里面，是这样。 但是他的那种就是那个公子哥的东西，那个范儿还是有的嘛， 对对对对对， 对吧？因为他的那个。长相的那种帅气，我觉得还是有那种公子哥，就油油的。哎，我这样说，你看我今天就是你，只要那几个人都不在，只要不来节目，你知道 没事，他们不在，你尽管说， 真的哈， 对，可以。 你知道，哎，你知道我给约翰之前也是在几年前我们一起就我们相聚的时候，我又给他起过一个外号，我叫他闷葫芦，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闷葫芦，哦， 闷葫芦， 有印象，有印象， 对不对？就他是那种特别，就我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他也不怎么说话，然后呢，对，但是他也会享受一播一些英文歌什么的，也会跟我们一起，听啊唱啊什么的，也很嗨，对不对？现场表演什么的。但是呢，就聊天什么，他是那种闷葫芦。然后很久不见他，上次是对我们有次在一个 live 的现场后台，然后呢，我说你最近在干嘛？他说怎么样？就是非常，就是你知道，轻描淡写的生活。 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对， 就是他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冷笑嘛，那不是那种非常认真的冷笑， 对， 那你说一个非常感兴趣的，大家都嘻嘻哈哈那种事情的一个点，然后他就在那就这样 卡住，对不 对, 对，比你还尬， 不知道的以为是好像哎，对这个说笑话的这个人有点意见 或者不好笑， 其实他是很认真的， 对、哎、 就这样， 对， 真的 也是蛮好笑的。所以今天的王一浩也是带来了自己的全新的作品《一号情人》，刚好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点点文字游戏在里面，对不对？也是一个自己全新出发的姿态。 嗯， 好像对于你来说，没有所谓的新人面貌或是怎样的一些局限，是因为每次带来新的作品都是你的新的尝试， 是 都可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出道，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初心了。 对，没错。然后我这个人吧， 嗯， 就是也很奇怪。 走， 我 hip hop 也可以做。 对 ，R&B 可以做， 这不叫奇怪，我觉得可能就是全能吧。 你知道我还会流行美声吗？ 你会流行美声？ 对， 真，你今天要来一段流行美声吗？ 啊、今天就算了。 我以为你自己 cue 自己要来的， 因为之前上节目的时候，我也有唱过那个 To Where You Are，、 哦、但是我之前看过， 对， 哦，对，你是有流行美声的功底的， 有一点点， 对耶， 对，其实我什么都可以唱， 真的， 对。但是 最早那个京剧的节目你是也有参与吧， 有唱的老生了， 对 对、 啊。天哪，真的是多才多艺的你， 是吧？ 所以呢，聊聊看，除了刚刚你讲的这些包括一些工作和才华之外，那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生活中的我 就说最近吧，除了跟朋友聚一聚聊聊音乐聊聊鞋、 嗯、 然后呢时尚的设计，对不对？ 嗯 啊，品牌的这个潮牌呢，生活里面你一般一号情人都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之前在努力的健身， 对， 然后发癫之前呢，公司就不让我健身了， 因为他害怕你练成浩克。 对，没错，那时候维度练的有点大，大家可以到微博上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之前的。 他们是看到过，我是真的有那个。 对。 我是真的，我的意思是我真的有肉眼看到，因为他们是通过微博看。 然后出道前嘛，公司就不让练了，所以说现在就是很小只。 很小只，没有到很小只了，现在就瘦回来了，穿西服会非常帅那种。 是是是，没错， 就是叫什么，就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是， 对。哎，你现在干嘛突然脱衣服？不要，等一下，我们现在没有直播、 哎、想给你看一下来着，那算了算了， 不要不要，免礼免礼免礼。对了，我们邀请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这个一号情人的后宫佳丽们，对不对、 嗯嗯、 赶快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机会很难得，我们要跟今天你的一号情人深夜互聊一下， 对， 互撩一下， 互撩一下， 说一说最近呢你在忙些什么，或是呢在生活学习工作上面呢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小小的瓶颈，想跟你最最最爱的王一号来倾诉一下，或是呢让他帮你解答一下都可以哈、嗯、今天呢毕竟有一个这个 DJ 小哥哥麦麦陪你一起啊，撩一下我们的一号情人。 是啊、 那刚刚呢，有位同学在因为留言非常非常多、 嗯， 所以呢，可能翻不到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一会儿找到。哦，看到了，叫英良微良。 嗯， 你说这些粉丝都起这些名字是要考我这个普通话一级甲等的人，真的是花凤凰、红凤凰、粉凤凰。他说想点一首 Only One。因为呢想对浩哥说一定要加油，最重要的是要注意身体，以后才可以继续要抱抱。 好， 所以你会抱粉丝哦？ 会啊，昨天从那现场出来之后，然后有粉丝朋友等在外面嘛，然后就我们都在一起抱过。 真的假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是那种特别没有距离感的一号情人。 为什么要有距离感？ 就像很多偶像都是你知道就是特别特别远，但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要保护好安全嘛。 因为刚出道的时候 对 确实有这种 有一些小小包袱了， 对，有一些小小包袱， 偶像包袱， 不知是从谁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给你养成的那种特别不好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呢我就觉得就都是好朋友，都是自己 都是好，谁要给你做好朋友、啊我们就要做你的粉丝，我们就要离我远一点，就要追着往前走。 但给我的感觉，真的就身边特别亲近的人，就现实中我们天天在一起的感觉一样。我有什么心情不好啦，身体不好啦，会有一些担心啦。 而且微博上的那些粉丝的 ID 很多，你都非常眼熟，对不对？ 嗯、对，没错， 已经都很熟悉了， 没错， 你都会知道啊，他又来了，这样这样。 你刚才读的几个，我都有知道。 哦，真的？ 对，没错。 天哪，太暖心了。他点的这首歌我们就播出来了，好不好？ 好， 是来自我们队长的团体 MIC 男团的 Only One。 记得 forever、为什么我现在觉得没有那么 over Oh no 是因为我们同频率的心跳 想象不到有如此情调看见你会情不自禁的笑耶、yeah, 那应该是幸福的来到、 oh, you are my only one 浪漫是抱着你转圈圈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I was broke up a few days ago Life like a young boxer's turning pro Told me be strong, I know life goes on Come on, let the rain wash the pain out the pain of yesterday Be careful, just put it away Nobody losing control Love always living my soul Can't stop at everyday blow Somewhere I had to go Nobody losing control Love always living my soul Can't stop at everyday blow Somewhere I had to go For real 我就像是中了毒无可救药的让人羡慕让人嫉妒 Oh no 不愿意让别人多看你一秒想象不到有如此微妙感觉你会忘记世俗喧嚣 Yeah 那一定是幸福的来到 You are my only one 浪漫是抱着你转圈圈我们也有着那手爱不完 像我在未来的每一刻、oh, 没有什么困难能够轻易把我们分割 Every night I had a feeling I will marry you Tell me I do 从头至尾 You will never know Hold me baby 浪漫是抱着你 转 圈圈 You will never know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 闪耀 夜， 闪耀夜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好啦，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在周末的夜晚，在星空璀璨的美好的夜晚呢，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让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帅气不得了的这个新歌作品呢，真的太好听的一号情人王一号。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号。 我觉得呢，一号情人不光是一号情人，应该是一号暖男就对了，因为你身上呢无时无刻散发这种暖，对不对？这个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中央空调还是什么， 没有，我最近发烧， 因为好像。怎么了？最近发烧啊？哦，真的吗？哦，那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知道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一见钟情的体温是38.6度。哎，你真的可害惨我了。 真的吗？ 对啊。为什么？ 这 害得我好喜欢你。好了，不闹了，不闹了。你猜一下，我心脏在哪边？ 在左边。 不对，傻瓜，在你那边。咱们俩在干嘛？ 我们在模拟刚刚呢，有位粉丝想要这个让我们 Q 的，就 Q 一下今天的这个让我代替所有的麦麦粉丝。你看真的很奇怪，我自己麦麦代替麦麦干嘛？我叫做麦麦 ，OK， 你们不要跟我抢名字好吗？ 刚才那首歌里边慢慢慢慢， 对啊，就是明明是写 Jordan 的一首歌，怎么里面全都在唱我？ 是啊， 你就是预埋了很多对我的那个表白在里面， 3年4年了， 真的 埋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出歌上节目了。 我跟你讲，没关系，我们就是叫什么纸短情长，又是一首你知道最近很流行的那种抖音歌，对。哎，但是我真的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你的那个，因为我知道你什么做的，但是我不太知道你是什么血型。 我也不知道 你什么血型啊， 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实话， 我真的不知道。 好了，不骗你了，我知道，你是我的理想型。我们是不是这个意向？哎呀，真的， 哦，天哪，我起鸡皮疙瘩，真的。 这个土味情话，我们呢？就已经表演完毕了，好不好？如果呢，这个众多粉丝朋友们呢，觉得这个想让你们的小哥哥王一浩来表演的话，那大家可以来留言，好不好？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啊，点个贴。今天呢，点个贴已经上线了，然后呢，邀请大家来留言互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跟你对话，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还有点这一时段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聊什么。就刷屏刷得特别快，然后呢，我不知道我们刚刚这一段这个什么情话过后，是不是大家都在那边炸锅了？对， 应该是。 白夜夜夜六个夜，他说呢，一定要看到我，浩哥，你知道我最想喝什么吗？ 喝什么？ 呵护你。哦。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粉丝朋友们，所有的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好朋友们，不要误会啊，我刚刚是帮助这个王一浩的粉丝来问的问题哈，对，因为。就是因为生活里面都是王一浩呵护我， 太甜了， 不是我呵护他， 太甜了。 对，然后呢，这个江暖苏寒的静静，他说，你知道撩浩哥这件事情是很多人都想做的，我们都嫉妒了。 不要嫉妒嘛，麦麦也是帮你们说嘛。 然后紫影飞雪说，土味情话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是。 对啊，因为你们的要求我尽可能的帮你们满足，而且呢王一浩也特别嘱咐我说一定要对他的粉丝好一些，尽量满足他们的诉求，因为呢他就觉得说你们是他生活当中和人生青春当中吧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也希望呢你们这样美好的爱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而且我也感受到了 MIC 的这个粉丝包括王一浩的粉丝都特别的有礼貌，有素养，对不对？很难得的粉丝群体， 我非常骄傲。 是，我们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聊，继续聊。 车辆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我爱斑马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礼让的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爱心的线。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 特别报道，敬请关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在北京，在空中，从上午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后三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鲜辣麦，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 嘿，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听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I'm 麦麦。 好了 ，DJ 麦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向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问声周日快乐！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荣幸邀请到了 MIC 男团的团魂之长，我们的队长王一浩同学，再次欢迎王一浩。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浩。 也特别恭喜呢，最近你又有新的作品，终于啊，把这个孩子，对不对？嗯、这个出生了，对吧？ 没错。 好像呢，二胎也不远了。 没错， 是在下周吗？还是什么时间？现在可以说吗？ 现在不可以说， 不能说啊、哦。好， 很快。但我可以说时间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是吗？ 没错。 结果今天节目一结束，立刻上线，也没有那么快，对吧？然后呢，有同学说，浩哥能说一说你在看到自己香港音乐节上飞机飞往飞回的时候的心情吗？说反正我是很绝望的。 嗯。 什么意思？自己香港音乐节上飞飞机往回飞时的心情，你那时候什么心情啊？ 嗯 嗯，你忘记了？ 我忘记了，什么心情？ 王一浩，你做了什么事儿？你竟然忘记？ 什么心情？ 那这位同学可以估计同学，请你提醒一下，提示一下好不好？ 提示一下。 对对对。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就是你知道这个被土味情话，刚刚我们的这个互动、嗯、其实我跟你讲，刚刚你别看是我在表达、嗯、对吧，那是其实呢都是因为有王一浩来配合，包括有王一浩这样的一个帅气的一个形象，大家会去想象嘛，就觉得有趣。然后那时候被我们刚刚那个表演聊炸锅了，然后说那个以后请你和约翰一起研究一下土味情话。你们两个不是有拍那个小段子， 是 现在还有在继续吗？ 现在因为最近发片没有时间去 对, 对, 对啊，那你们两个就哎呀，就是他那么闷， 而且我最近讨厌他， 是不是？ 对， 为什么？ 最近有点小冷战。 真的假的？ 对， 我觉得婚该离就离啊。 没有，最近他老是玩游戏不理我。 他不是最近他一直这样啊？ 啊，是啊， 他一直沉迷在那里面，就网瘾少年， 所以完全陷进去了。最近 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就好好的救救他？ 哎呀，是啊， 多给他推荐几个别的游戏，让他延续下去。就是不要到玩够了以后没有游戏可玩，他会你知道就是要帮他。 嗯，还是忘了他吧，好吧。 那所以接下来的小视频就由我本人 可以来出演，没问 题，是不是？所以你有拍抖音吗？平时？ 我最近有在拍抖音。 最近又开始了， 对对对。 哎，刚好我也萌生的时候可以玩一玩抖音。 可以，没问题啊，没问题，可以，可以的。 完了，所有的粉丝说哈， 可以的。 这两个人默默的就把这个情愫 给 定了。 但是我虽然在跟你在这边讲这个事情嘻嘻哈哈的，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还有一首新歌，嗯，然后呢要出现，我其实内心非常非常期待，嗯，因为我也从很多很多的音乐人的那边听到了一些小小风声，说他们说你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而且呢这首歌的名字听起来就非常有画面感， 嗯， 就很想期待一下。所以我讲过这一波之后，粉丝应该心都到这儿了吧？ 对对对对对，他恨死你了。 快来跟我们联络一下，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知道有很多喜欢王一浩的我们的粉丝朋友后宫佳丽们，好，可以呢来给我们留言。 Get the hard work. Oh yeah, she's super dope. I'm still high. I can't even tell you what this feel like. Real life. Wake up every morning and I feel high. I got a bitch in the projects. Yeah, she faithful and honest. Never went to college. She got collagen in her body. You don't need that type of knowledge when you pretty and polished. She don't even drive a car, but she been racking up mileage. Yo, I got everything. Lows, highs. So if anything, told her hold tight. Go light with them heavy things. I'm not what you need, came from. Back up, baby, I got what you want. Yeah. I will never be what you need, but I got what you want. You just wanna spend my cash and smoke my weed.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在空中相约。我们今天呢跟一号情人，一号情人有的时候呢大家一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想到一号情人，诶，现在真的要排出一个这个所谓的 C 位，对吧？现在做什么都要就拍照要找 C 位，对吧？这个然后呢这生活里面也要这个有镜头等等等等。那在感情的世界里面，真的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一定要在那个最前面的那个一号，做一号情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还是说就想做一个在你身后，每每当你受伤的时候一转身就可以看到我的那个人？ 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对。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在感情，因为你说这首歌跟你感情经历有关系， 是 现在要开始，你知道让所有的后宫佳丽们开始，你知道提心吊胆的时刻到了，竟敢聊你的旧情话。你知道那种戏，他们一开始还很开心啊，刚刚跟我表白，然后说怎么了，现在要开始聊旧爱了是吗？哼，离婚五秒钟。 对不对？ 不能再多啊，分手只能五秒， 只能五秒钟，下一秒对。所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愫？ 其实这个一号情人呢， 对， 就是一号备胎，是对方永远的下一任 啊。 对， 是个意思啊。 没错， 对方永远的下一任，但是就等于说没有机会啊。 是啊， 哪有永远呢？他总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备胎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总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嗯， 你怎么样可以勇往直前的走下去呢？ 但是， 就是人就包括你说对吧？ 这段感情的结束，他就不存在了，那这个人设就不存在了。 哦，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他后悔之后，下一个人找的就是你，但是你却走了。 嗯， 你在 MV 里面你是走了吧？ 是的， 你却 对 离他而去。 没错。 啊、哦，这么狠心的你，但是跟我生活中遇到的你和了解你不一样啊。生活中你是特别暖心，就不仅不会走，而且会把对方安全的送回家那种。好像昨天晚上做了一个这样的好人好事， 啊、 对不对？ 这个你延续这个他这个剧情来说的话， 对 这个女孩她为什么要跟约翰在一起？约翰 就是因为 是个阔少吗？ 不是单纯的阔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女生可以觉得约翰踏实。天天的就打游戏踏实，你知道不出门不沾花惹草，对。 然后结果这个一号情人其实就是因为我这个人设他不够宅，所以这个女孩离开了我。 对，他觉得你太帅，他觉得你知道就是举手投足就都有另外的就他的竞争对手会喜欢上你，但殊不知道那是别人喜欢你，长得帅有错吗？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不跟你倔强了。 不倔强了，对不对？其实刚刚我是想 Q 到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看到有粉丝留言说，你昨天晚上做了一件让大家非常暖的事情，好像你在你的这个群里面有真正就是自己真的就出面去帮助一个粉丝回家哦。 啊，昨天下午吧。 对，是怎么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跟朋友两个人出去玩吧， 对， 然后到处乱跑，然后跑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哇，真的啊？ 对， 哇，一个女孩子， 对，两个女孩子， 哇，危险。 然后路上车也很少，几乎，然后那个时候是旁边没有人的， 对， 然后只有一条河， 只有一条河， 对，有一条河，然后那个有300米大概的距离有一个服务站，但是这条河隔着，他们俩就过不去。 对， 很着急，然后手机只剩3格电，那个时候。 天哪！所以后来你帮助他们过了河 啊？不是我帮助，就是我 帮他们过了河，听起来真的是。 我跟大麦们一起想办法，就是说帮着出主意，让他们注意安全，然后最后。 所以你知道，哎，你真的，因为你是一个，就是你生活当中工作呀，包括你昨天身体也不舒服，你也有很多很多自己的事情，然后你都有这么多时间去呵护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暖心。 他们给我的更多呀。 这就是那种一号情人的那种感觉， 真正的他们给我 就是你已经对他们非常暖了，但是你总会想到对方的更好，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这一段呢，跟大家分享，其实也会让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包括如果你此时此刻你在恋爱，或者是准备接纳一个人，或是呢准备去追求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可以给自己更多的一些思考，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感情变得更加稳固和长久？ 对， 像王一浩同学，对不对？跟他的这个。叫什么女朋友们都那么久了， 对 对不对？8年了吧？ 是， 哎，8年啊、哦，是我。我跟你讲，尤其加上你知道你的这个粉丝叫麦麦，我又叫麦麦， 对啊， 就真的很让别人误会，真的很气。你要不要看一下？赶快跟你的女朋友们去说一下情话好了。 啊， 他们很希望可以让你对他们讲一下这个土味情话。 我看一下哈。 对 ，Jesse 呢？他说，想对浩哥讲，我们一直是支持你们五个的。不对。带上希尔是6个， 希尔 是谁？ 希尔是谭健次。 为什么？带的是6个。 谭健次改的名字啊，因为他是双重性。哦，是不是？ 真的，好好笑。然后呢？哦，这个刚刚说到这个主人公来了，叫周小溪。他说呢，我是昨天迷路的麦子，浩哥啊，身体要棒棒的，以后要抱抱举高高，暖心的浩哥，谢谢你哈。然后纯野 CY 他说，浩哥可以把约翰散到底吗？因为最近看他直播真的是有一种想踹他的感觉。 哎呦，太棒了。 你不要踹他 CY，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呢就随他去吧，对吧？什么直播呀，什么打游戏，什么成网瘾少年，就让他去吧，对不对？现在有了一个跟你们一样的可爱的，跟你们一样可以呵护一号的麦同学本人， 对， 以后拍抖音呢、啊，拍视频，哎，我跟你讲，我比那些人玩的好太多，要不要？ 是啊，是啊， 就你知道，连创作，连你知道，就是包括媒体发稿、自行撰写， 是啊， 毕竟做媒体那么多年，对， 全能，全能卖。 所以就约翰真的就不存在了，对不对？ 约翰不存在了。 婉莹莹说：“浩哥该黑瑶瑶和剑次啊，瑶瑶和剑次还在吗？不在了。 谁啊？ 黑瑶瑶是谁啊？ 剑次又是谁啊？ 剑次听起来这个名字怎么不太熟？ 感觉 怎么是这样？ 我估计小新会认识吗？ 小新的一直被我骂。好，话筒交给你。 我找了半天，因为太多了。 你们的一号情人现在要开始向你们表白了，给你们提问，我来假装是你们的这个回应哈。 真的太。”多了，哎呦， 哎呦，是什么鬼？ 找不到嘞。 Hello， 真的找不到了呀！ 真的是，到底可不可以啊？真的找不到是吗？ 找不到，一直在 问。因为你们刷，你们留言太多。好了，这样吧，你一边找一边对你讲，浩哥，嗯，你数学怎么样？ 数学挺好的。 数学不会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不是啊。 那我问你一个数学题让你猜猜看。好吧，一加一等于几 啊？ 十除以二等于几？ 十除以二等于五。 如果我是九你是三那是几？ 十二。 不是啦，我是九你是三，除了你还是你。哇、 哦、来， 你有没有？ 我不想撞南墙。 什么意思？ 我只想撞你胸膛。 我有起鸡皮疙瘩。 但是你这个对女生讲也不太好。 对哈、啊，这应该是女孩对男孩说的是吧？ 就是那种你知道抱抱的感觉，就是躲在你的那个宽厚的肩膀下。 是， 王一浩，你最近虽然不怎么健身，但是你现在身材依旧非常好，就是维度没那么大了，但是看起来就非常就精炼了，感觉。 嗯，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对。 那你现在还有做一些运动吗？小小的运动。你太实在了，一点运动都没有啊。 对，一点都没有。 但是你好歹要做一些那个增肌什么的吧？ 没有，不做增肌。 有氧。就瘦下来了， 有氧， 对 对， 所以你对健身也非常非常的有学问， 很了解，很了解， 可能会练了， 对 对 对，没错， 因为前段时间见你的时候，你还是就是很大致了练的， 对， 现在又可以变回来， 给我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可以再回到那个状态。 天哪，你知道吗？有些人是被你的这个帅气的外形所喜欢，有些人是，因为你的声音，他说呢，前几天在班里放了新歌，就是一号情人吧，一个男同学贼喜欢你的高音，哇，贼被酥到了。 真的吗？ 又多了一个粉丝，开心，也希望我们小哥哥，啊，是我，也希望麦同学让浩哥多多休息，多喝水，他有喝，刚刚在广告间隙有去喝水， 对对对，有喝， 然后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讲？我们放节目最后，不是现在又没有要结束的意思啊？ 要结束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嗯、你的土味情话还有吗？ 我真的找不到了。 如果没有的话让你找一下，我们就放一首土味情歌。 好， 好不好？ 好。 最近好像很红的一首歌，刚刚我在节目里有讲到了，纸短情长。 你陪我步入蝉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流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有时化作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 你陪我步入蝉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落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楼林的等候。 有的时候呢，喜欢一个人，喜欢呢一个自己心中的 idol， 可能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你青春的一段陪伴，有些呢就是一不小心以为是短短的所谓的纸短情长的一个青春的陪伴，但是最后不知不觉一下就走到了8年甚至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其实呢对于偶像本人，对于呢艺人本人来讲呢，这种陪伴好像王一浩这样的一号情人那么走心的植物系暖男来说，他对粉丝的宠爱也真的不比你们差。欢迎回来，这里是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号情人王一浩。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浩。 新歌好听，而且呢这次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让大家不是叫新的感觉，而是说让大家多看了你一面，放大你这个植物系暖男的那一面，对不对？其实你生活当中的确是这样的，就是不浮夸，然后呢特别的沉稳，可能也是跟你做这么多年的队长有关系，因为队长都是蛮需要操心呐、然后又责任心呐、什么的，对吧？ 是。 然后有的时候又碰到这种小心这样的，就是副队长自诩自己是什么，对啊，副队长的队员。因为小心真的很爱传事儿，你发现了吗？ 是。 而他是一个真的很难拒绝的一个人，就他是那种深更半夜就，妹妹你在哪里？2点半问我在哪里，我说还能在哪里？ 对， 当然在家了，睡觉了，过来一下。我说好，那我们就改天再聚什么的，不行。 是 立刻 right now， 我说好了好了，别闹了， 你学得太像了， 我说别闹了，我说那个明天我还有直播，然后我们就到时候看周末什么的，好了吗？出门了吗？就是他完全不管你在说什么回应，出门了吗？啊，我说那个你看天气也不太好，我说那个就是不方便开车呢，我叫我车，哎，叫车也叫不到，没关系，我已经帮你叫好了，在楼下了，你下来吧。就是你也会觉得，小张雨欣你真的够了，你何必呢？就是逼人，就逼到， 但是。女孩子应该会喜欢这种霸， 对，就霸气总裁那种。 对， 如果他是霸气总裁，我觉得你是那种， 我会到楼下去接。 不是，你是那种，你会，就是你不会那么的去，怎么讲呢？就是制霸的那一面，就是你不会那么的用力，你是那种默默的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情。就如果他今天想来，车已经会到了；如果他今天不想来的话，就是他你不会，就你可能会去陪伴他身边。你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人和人真的都不一样，对不对？性格真的不一样，对。所以你的土味情话找到了吗？ 还是没有找到。Yeah! 所有亲爱的粉丝朋友们，你们的小哥哥王一浩呢，为了给你们土味情话的表白一下，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啊！安梦天 C 这位学生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所有的这个学生党们，好不好？边写作业边听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他说今天晚上听节目听得真开心，挺好挺好。还有呢，这个这个李健 MG， 他说如果来大连搞活动的话，浩哥，我可以跟你合唱大连话版的 My Place。 可以啊，没问题啊。 真的，还有草莓味的赵勋勋，他说你知道吗？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王一浩。 真的吗？ 真的，他说他的故事都是关于你。 你也是我人生中故事的一部分。 你现在就是在跟他们，这不一点都不土啊，听起来。对啊， 一定要土土的。 他主持人，你对我们好甜，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目的？当然了，你以为呢？你以为我对你们好是就是与生俱来的吗？当然不是了。把我说的那么功利心那么强，我对你们一点目的都没有。对，好了，说实话，我对你们是有点目的了。我是希望你们可以来多多的关注和更多的爱给我们一号情人王一浩，因为他真的非常的努力，而且呢，为了你们去做了很多很多，自己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挑战。然后因为大家听到一首歌曲会觉得，哎，这首歌上线了，哎，好听就过去了，或是偶尔就一直不断的放在自己的播放器里面，软件里面一直在听。但是你要知道这首歌的制作 创作，包括呢去精心的编排、挑选、拍 MV 等等等等上线啊等等。我觉得就是本人呢、啊，这个一号情人本人其实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因为呢，我有关注这个闵台智导演的朋友圈，他曾经在一天晚上深更半夜凌晨几点了？因为我也是夜猫子了，对我看到刷朋友圈拍了一个场景，说什么收工，然后呢，我一看啊这么晚收工，然后整个场景对是那种就民国时代的嘛，我就给留言我说哇又拍这个民国大戏，结果没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我才发现那个场景是你们的 MV 的拍摄现场， 是的， 所以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心细的人，就是我都会啊瞬间，因为我有点过目不忘嘛，我一看到那个画面我说哦我知道那是那个 MV 的时候，而且是搭的景，就是个 MV， 不是因为现在很多 MV 就为了快啊什么的，就可能就是现成的，包括像我之前那首贴你就是完全就是在植物的森林里面拍的，什么景都没搭， 也是跟植物有关啊， 就因为是一个导演的闵导拍的啊，而且你知道还被很多粉丝扒出来，我在树上哦，我那会儿贴你嘛，对吧？然后呢，我在树上，那个 MV 我在树上拿一本书在翻阅，最后的那个镜头就很文艺。然后呢，马天宇的 MV 也用的那一本书，也是闵导拍的。我就在节目里大，我就要大肆的就向闵太之著名的闵太之导演喊的话，道具可以稍稍的不太一样。 我跟马是第一集，你看的是第二集， 不是是 一本书。然后我跟小马发微信，我说咱们俩的 MV 里面都是用的同一本书，哎，马天宇就他就觉得是真的吗？就是，我想说闵太之真的是稍稍的给我换个道具行不行？ 来吐槽吐槽。 所以你这次的植物系暖男就一出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吓一跳， 是吗？ 我想说不会也是在我那个场地拍的吧？植物系，植物森林，我很担心，你知道。后来想想哦好了，放了一颗心，闵太之还是更爱你多一点，对，然后那个场景也是花了重金给你打造，去打造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民国时期， 是 里面的很多设计，然后呢包括这个裁缝店呢，包括里面的一些设计师的感觉都用的非常非常的地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包括呢在有一些，我不知道各位粉丝朋友没有注意到一号情人 MV， 今天我们一边在聊，大家可以打开这个 MV 去看一下，里面有一些场景真的是动用到了这种电影级别的拍摄的手法，非常不一样。你知道我最喜欢画面是哪一个画面？就是我发朋友圈的那个画面，就是你在那个路口，然后转身 离开， 就是也没有再离开，就是扣了一颗自己的西服扣子。我想说各种，你知道这种手工定制，包括一些大牌男装就应该找你去做代言了。 你说的那个镜头，哦， 对啊，对，就是那个西服扣一下，然后就整个转过来，然后就是一个副歌嘛，对， 是你观察得很仔细， 不是，我跟你讲，一首好的作品需要像我这样的有细腻的人去挖掘， 没错， 它就值了，你懂了吗？ 是， 那有像我一个人，我是只代表一个人，对不对？那成千上万个我，是不是成千上万个麦麦？ 是啊， 一点没有违和感，对不对？ 对呀， 所以我觉得很多你的粉丝朋友们呢，就是他们会看到这些细节的 啊。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发起一个行动，就是呢在新浪微博大家可以呢发布一号情人然后这样的标题，然后大家可以说一说看 MV 的一些小细节啊，挑一些什么小 bug 呀，然后呢吐槽一下导演的一些设计啊，或是呢包括里面的一些群演灵眼，对吧，就是长着胡子的这海龟，然后呢就是跳戏的这种灵眼呢，我用的词是临演临时演员，对，临演临时演员约翰。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互化如何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 V， 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 V 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 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地面北风较大，外出请注意防风。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天气晴热，紫外线强烈，户外活动需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4级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Music Sherlock Mike 全新出击， 南北共制点， 不必太早， 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ke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ke辛辣麦克风全面迪加， 周日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ke。 要要要！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2-3小时，3-5好友跟大家在这里在空中来一个甜蜜的约会。今天呢，我们甜蜜的约会的主角出现了，这位王子，帅气的王子啊！这个，哎，刚刚我们在上一个时段是有说灵眼这个事情，对不对啊？ 是 啊，今天我们的一号情人王子王一号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灵眼呢没有出现。我刚刚有在讲灵眼这个事情吗？ 我不记得啦， 没有讲过，对不对？ 对啊。 然后我们节目应该就没播出去吧？刚刚那一段， 对啊， 因为刚进广告了， 没错， 对对对，还好还好啊。那我们这段再讲一下这个灵眼，好不好？ 好好好。 对，有的时候临时演员的这个演技啊，各方面什么的， 他的演技很在线的， 真的。 对， 我觉得约翰演的非常好， 非常恰到好处。 因为刚刚那一段，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有隔壁串台还怎样，说什么灵眼？我说的灵眼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叫灵眼吗？ 我知道啊， 就是。临近演出了，一秒入戏， 对， 你懂了吗？临近演出了都可以演得这么专业，叫临演， 专业， 想怎么演就临时就可以演，临时就是主角，你知道吗？在这次王一号的一号情人 MV 当中，我们真的重金邀请到，MIC 天团里面的一位，真的是帅得不能再帅的，让我感觉就是混血儿长都不如他的约翰池，约翰，约翰池， 对， 他的演技怎么形容呢？就是精湛和无可挑剔， 没错。 我觉得此时此刻，听众应该都走光了吧？好像只剩下一个池约翰在听吧。好了，池约翰此时此刻呢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我们也刚刚的就是说了一下真心话哈。上一个时段的事情呢，我们也就忽略不计，好不好？对，大家的友谊还在线，好不好？友谊不要走到尽头，对吧？昨天晚上有位大麦走到了河边，不是一样跨过去了吗？我们友谊的路上有什么跨不去的坎儿呢？ 哎呀，笑死我了啊！ 王一浩，今天呢，你做客节目，因为是你自己最近出了新歌嘛， 是， 所以你知道吗？我最在 MS 男团里面，我特别期待池约翰的单曲更多一些，因为我觉得。就他这种唱跳都特别优异的艺人， 特别棒。 他为什么不出歌呢？ 因为 天天打游戏， 天天打游戏， 天天网瘾少年， 不过来跟我拍一号囧视频，特别过分、 啊。那个视频真的一直没有再延续了，是不是？ 是啊，因为他玩游戏也不拍， 真的呀。 然后再加上我发歌比较忙， 所以也是你的原因。 是 对啊。好了，我们刚开玩笑，就是因为呢，我们跟约翰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好哈、啊，可以开他一下玩笑，还不都是因为粉丝朋友，还不都是因为你们 MIC 男团的粉丝一直让我们怼他，对不对？然后我们怼完了，你们爽了，你们快乐了，他在朋友圈里面、微信里面开始怼我， 是的， 你说我这个主持人做的容易吗？啊，还得 还得回馈人家， 是的， 是吧？自己欠下的债，自己对吧？含着泪也要还完。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好音乐跟你一起分享。 太多浪费，太多无畏，太多不归，太多心灰，我都愿意。太多疲惫，有太多安慰，有太多反对，有太多汗水，我也不会后退。Give me a wonderful life, give me a wonderful life, 我要自己。Give me a wonderful life, give me a wonderful life, give me a wonderful life, 不可思议的未来。 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刚刚呢这首歌曲我们听到了 MIC 男团我们的一号情人的好兄弟，也是呢一号囧视频， 嗯， 是叫一号囧视频吗？不是吧？ 是 的 叫一号囧视频啊， 没错。 哦，另外那位成员对不对？ 对， 约翰。但是你看我今天晚上一直在提他，粉丝朋友呢也发现了我一直在怼他， 嗯， 对，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真的跟他就是有仇？ 他们才开心这样的吗？ 真的吗？ 对， 但是还是会看出我跟他其实会有一些其他的情愫。人没来 又来了， 一晚上在念叨人家。对啊，我们也其实希望约翰呢可以有一些新的作品，而且约翰跳舞也很好看。那他是不是应该就是让值得我们期待一下他接下来的就唱跳作品？对啊， 是 约翰，约翰这样，我们直接在电台里面喊话，你知道、约翰，如果 你要跟我们聊天的话，你可以发个语音到我的那个微信上哈，然后呢我们会播出来好不好，你可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就是你的新歌筹备的怎么样了，我们的一号情人已经上线了，请问我们的梦中情人什么时候，梦中情人池约翰什么时候上线呢？ 梦中情人他是一号副歌 一号副歌赢了江南皮革厂。然后呢这个林鸭林仔鸭林子他说呢想点一首浩哥唱的生日快乐，想让你唱一首生日快乐送给今天生日的小鸟哥哥以及呢所有的粉丝朋友，还有5月31号过生日的他，祝你生日快乐。 要唱什么？ 祝你生就是一 日剧嘛、 副歌嘛、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自己还带了一首老派的手势好了，总之呢满足这位粉丝的心愿哈。好了，我们看看还有哪位同学想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很多同学都在留言呢、我们的说到了这次的一号情人，其实我知道这次呢除了像请到了娃娃老师来帮你做整个这样的这个词的部分，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创作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新生的这个新生代的创作人，因为呢MIC 也好，包括呢王一浩本人也好，都特别支持这种原创的力量、特别喜欢给很多新人呢一些原创力量，一些这样展示自己的这个平台哈，所以呢就是完全就是不拘一格匠人才、对不对，大牌班底也很厉害， 是 这次选了怎样的大牌班底，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能够有幸让朱景然 Andrew 老师然后为我保驾护航， 是朱老师做的， 没错 哇，怪不得那个品质就听起来就不一样。 没错、 一首情歌你听到了很多很多这种怎么讲呢，情歌该有的原汁原味的感觉。 是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陶喆 哦， 然后 Andrew 老师和娃娃老师他们都是跟陶喆老师一起合作了很多很多年， 对， 然后我录的当天就是我整张就是 EP 录完之后， 对， 发现我录的这个工作室是陶喆老师的工作室，然后那个麦克风也是他的， 就是你录完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对，很有缘， 所以其实是有缘分了，是。然后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包括这次的制作人呢，包括朱老师有没有跟你做一些交流啊什么的？ 对，一切都非常非常顺利，然后给我的空间也非常多， 就说你就做自己， 没错没错，就做自己。 录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非常抓马的眼泪？大洒录音棚什么的， 有 真的有 有，而且我录音有个习惯是要喝 小酌一杯，我知道。 对，然后就是在这个感情比较达到这个顶点 高潮的时候， 会有一些这个小哽咽在里。 对，而且就听到你唱副歌最后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就是心酸的告白的感觉， 是 就是心酸的心底的呐喊。 如果感动不了自己的话，那我的作品出来也感动不了大家呀，对吧？ 是，所以呢，这次也是豁出去了，把自己的真实的经历放在了整个的演绎当中， 是。 然后又会有这样的像朱老师这样的大牌的制作人、金牌制作人保驾护航， 是。 又会有我们的明导，对吧？ 对， 开出了一个没有像给麦麦贴你那首歌的 MV 的那种制作，我真的就因为约翰在听节目，所以我就不再吐槽他了，对不对？我何苦还要给自己继续挖坑了，对不对？我就吐槽明导， 明导一会儿又给我 人家的 MV， 对，我这 MV 都是 MV。哎，你有听过我那首歌吗？ 有听过， 你有听过对不对？ 有听过， 你要不要再听一下？ 好的。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我把这首歌放出来了吗？其实因为这是前年的作品了吧，已经过了打歌期了。但是呢，我突然想到好像。我的这首单曲由自己写的，跟你的一号情人有一些在概念上的相似，因为他也是讲了一个默默守候的故事。 贴在你的左右好温柔，连夜空都布满了闪烁，我是否该做些什么，此刻才显得不那么焦灼。爱一个人的时候都 冲动，还会坚持的守候，孤单中走的风景会痛。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诗歌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 为什么突然间那个眼神惆怅的看着远方？ 因为你的歌声把我带入。 真的假的？是想到了一号情人的感情故事。 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就变得就特别容易感性。 真的？ 对，就是你的前奏你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把我带进去了。 真的。 爱一个人的时候，懂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没有结果的冲动，还会坚持的守候，孤单中走的风景回头。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诗歌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连怎么开口问候都没有。我紧紧贴在你身后， 这个突然间聊到了一号情人的故事，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创作，应该是我在16年的时候写的这首贴你贴在你左右。然后是不是我讲的那个概念，就是好像喜欢一个人，因为我这首歌的概念就是喜欢一个人是我喜欢你， 嗯， 就是足够了，就是但是你如果你刚好也爱我，那我真的觉得谢谢，很开心，很幸福。但是如果你不爱我，那这个爱就不叫做爱吗？就是池约翰已经跟那个女生这样子了，那你就不爱她吗？你没有爱过吗？ 我不想提她。 然后我们的音乐的电乐非常高级，替你回答，爱爱爱 爱爱爱爱爱爱爱， 不是你就不爱她了吗？然后你静止了她。对啊。所以在一号情人这首歌上线之后，我觉得你心中也会有一种释怀，因为有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感情经历啊，然后包括呢等等等等身边朋友的一些情感的一些故事， 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这样直接跟粉丝分享啊。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特别接地气儿的一个人。 是，就是接地气儿。 对，不像约翰，对不对？自己的情感从来不跟别人讲。粉丝们知道吗？ 我不想提他。 我跟你讲，今天真的就是你知道出现了你知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感觉两个人好了，不关我的事，人不是我杀的。也希望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大麦们，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喜欢的 MIC 男团这么多年的非常非常专一的有爱的暖心的你们啊，包括呢现在呢这个继续的爱着我们一号情人王一号的所有的朋友们啊，要继续的来多多给他们支持和应援，尤其是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应援呢，这个不断的给他们动力啊。你像这个王一号不发歌则已，一发立马又要出新作品了， 是 时间还是不能告诉我们，对吧？ 对。 然后呢，这个哎，看一下这个同学哈， 嗯， 看一下看一下众多同学哦，看到了，见次家的小楚凡，他说浩哥可不可以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句晚安的语音，我估计他们想你知道有一些小目的、嗯、刚刚他们还问我说哎，那个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麦同学然后对歌舞歌很了解啊，很熟，然后包括对大家都不错什么的，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没有 什么目的，赢 了。对，那我有什么目的才行？我这个有车有房什么都不缺的人，我跟粉丝怎么会有什么目的呢？戏精一秒上， 戏精一秒上。 对啊，对我来说，就凭你。好了，开玩笑的了，我当然有目的了，我希望你们可以永远的在一起，然后呢让我来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场景。对对对，阿飘他说了解一下 MIC 的歌都想点啊，总之呢在节目当中呢点不够，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无论是听我之前日播节目边走边唱，或是先拿麦克风，到现在大家都应该知道、嗯、麦同学在节目里面经常会播放 MIC 的歌，比如说最早 的最早的 Rockstar， 然后到后来的各种， 没错， 对吧？ 对， 总之呢这个从抖腿的年代啊，到现在走心的感觉、嗯、这样的作品啊，都会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 嗯， 包括像这首歌之前也会就是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啊， 嗯， 对不对？ 对，这是在年前出的三首歌其中一首，就 没错， 叫 Tell Me What You Want， 叫做 Tell Me What You Want。 等等，怎么哭得那么伤心，彻底还这么卡哇伊，不可能，他的心里会没有你，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No matter what you do， 把全世界抛在脑后，留封信在家门口。 No more time for you， 在无缘弥补之后，大不了就全被淋透。 Tell me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need，把个心和自己困在灰暗角落里，我可能怎么决定好的一切，还没开始就要怀疑自己。No matter what to do。 Tell me what you need、yeah. 到底想要些什么，然后你的粉丝朋友呢、嗯、给你们的这个歌曲呢、 嗯、 各种中文版本的翻译，也是让我觉得没有办法接下去。 这个没办法，它估计是跟我们的这个平常的这个习惯一样。 对， 因为约翰呢，我们之前演出的时候说，哎，我们下一场我们唱哪首歌呢？假如说想唱这个 Get It Hot。 对， 或者说想唱那个 My Place， 然后他直接来一句，你要唱那个热起来， 热起 来，说那个 My Place， 等一下， 我的地盘， 这就是你们两个，就是真的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已经，你知道就小视频应该拍起来了，对不对？ 是的。那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里，我觉得要把时间留给王一浩，我们的一号情人呢，对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粉丝朋友、听众朋友，以及呢跟随了你那么多年的这些可爱的你的这个后宫佳丽们，对不对？你像这位叫什么？这个 LTT MIC， 他说粉了浩哥7年了，不翻牌吗？必须翻一下你哈！啊，同龄版啊，说主持人好好怼约翰，没事的，没事的啊，我们这是慢慢怼啊，怼起来啊。然后有人这个樊晶，鸡鹅，他说戏精本人就是我， 真的是。 好了好，我们最后时间赶快给王一浩，王一浩你来讲。 好，哎，是马上快要高考了对吧？ 对，有 十几天的， 我觉得有很多高考的朋友。 对对 对，我相信麦麦肯定有很多也是马上面临高考的。然后，我看有麦麦留言说是感觉状态不太好，有点焦虑。 哦， 对，要相信自己。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因为这个是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然后总之加油就可以，做到自己最好就行，不要有太大太大的压力啊，加油，等你们的好消息啊。然后还要对这个得对所有一直以来就非常支持王一浩的所有我的女朋友们谢谢你们，真的，我们之间的故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对吧？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你们是我最大最大的动力，我会好好加油，让你们骄傲。还是那句话，加油。 天哪，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了王一浩的暖心告白。对，有同学说让你对他们说声晚安，我们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我们的一号情人这首歌曲背景下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 亲爱的，晚 安。你眼里的纯白，还有对我的依赖，那是爱的从前，猜不到未来。心的方向没变，穿越在这人人海。到那天，到哪里，都回忆到伤怀。